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3章封闭病房中的圣诞节第90集。 一个头上戴着金银丝花环的如母亲般的治疗师匆匆跑来，热情地对哈利等人微笑着。 哦，基德罗，有人来看你，太好了，而且是圣诞节。你们知道吗？从来没有人探视过他，可怜的小羊羔，我想不出为什么他这么可爱，对不对？ 哦，我们在签名。 吉德罗又对治疗师灿烂的一笑。 他们要好多，不给不答应。但愿我有那么多照片。 听听。 治疗师拉起洛哈特的手臂，宠爱地看着他，仿佛他是个早熟的两岁儿童。 他几年前很有名，我们希望这种给人签名的爱好意味着他的记忆有所恢复。啊，请这边走好吗？他住的是封闭式病房，一定是趁我拿礼物进去的时候溜出来的。那扇门通常都锁着，他不危险，只是…… 他压低了声音， 对他自己有点危险。上帝保佑他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，走出去了就不记得怎么回来。你们来看他真是太好了。 啊， 罗恩突然地指着楼上。 其实我们只是……哦。 可是治疗师期待地冲着他们微笑。罗恩想去喝杯茶的嗫嚅低得听不见了。他们无可奈何地对视了一下，跟着洛哈特和治疗师走去。 别待太久。 罗恩小声说。治疗师用魔杖指着杰纳斯西奇病房的门，念了声 阿拉霍洞开， 门应声而开。他领头走了进去，一只手紧紧抓着吉德罗的胳膊，让他坐在了床边的扶手椅上。 这是我们的常住病房， 他低声对哈利、罗恩、赫敏和金妮说。 永久性咒语伤害，当然依靠药物和咒语强化治疗，再加上一点运气，可以使病情有所好转。吉德罗确实好像恢复了一些意识。伯德先生进步很大，他的说话能力恢复得不错，尽管他还没说过我们能听懂的话。好了，我得发完圣诞礼物，你们聊一会儿。 哈利打量着这间病房，他显然是病人常住的家，病床周围的私人物品比维斯莱先生那边的多得多。吉德洛的床头板周围的墙上贴着他自己的照片，都在向新来者露齿微笑，挥手致意。许多照片是他签给自己的，笔画幼稚凌乱。他刚被治疗师按到椅子上，就拉过一沓照片，抓起羽毛笔，疯狂地签起名来。 你可以把它们放在信封里。 他对金妮说，把签好的照片一张张扔到他膝上。 我没被遗忘，没有，我仍然收到许多崇拜者的来信，格拉迪斯、古吉翁每周都写，我真搞不懂为什么。 他停了下来，似乎有点困惑，随即又露出笑容，起劲儿地签起名来。 我想只是因为我相貌英俊。 一个面色灰黄、愁眉苦脸的男巫躺在对面的床上，盯着天花板自言自语，仿佛对周围事物不知不觉。隔了两张床是一个满脸长毛的女人。哈利想起二年级时，赫敏也有过类似的经历，幸好她的损容不是永久性的。病房另一头的两张床有花帘子围着，给病人和探视者一些隐私。 你的，阿格尼斯。 治疗师愉快地跟脸上长毛的女人打招呼，递给她一小堆圣诞礼物。 看，没有被忘记吧？你儿子派了猫头鹰来，说他晚上来看你，真不错，是不是？ 阿格尼斯响亮地吠叫了几声。 布罗德里克，你看，有人送给你一盆植物，还有一个漂亮的日历，每个月是不同的鹰头马身有益兽，会带给你好心情的，是不是？ 治疗师快步走到自言自语的男子跟前，把一盆怪难看的植物放在他的床头柜上，又用魔杖把日历挂到墙上。 那植物上的长触手摆来摆去。 还有，哦，隆巴顿夫人，您这就走吗？ 哈利猛地转过头，病房那头的帘子已经拉开，有两人从床边走了出来。一个可怕的老女巫，穿着一件绿色的长袍，披着虫蛀的狐皮，尖帽子上装饰的无疑是一只秃鹫的标本。她后面跟着一个看上去闷闷不乐的纳威。哈利突然意识到那边两张床上的病人是谁了，他拼命想转移其他人的注意，让纳威悄悄走出病房，不被询问。但罗恩听到隆巴顿也抬起头来，哈利没来得及制止，他已经叫出了声：“ 纳威！” 纳威浑身一震，畏缩了一下，仿佛一颗子弹刚从他身旁擦过。 “是我们，纳威！” 罗恩高兴地站了起来。 “你看见了吗？洛哈特在这儿！你来看谁？”“ 是你的朋友吗，纳威小乖乖？” 纳威的奶奶亲切地说着，向他们走来。纳威似乎宁愿自己在世界上任何地方，就是不要在这里。他圆鼓鼓的脸上泛起紫红色，没有接触他们的目光。 啊，对了。 他奶奶凝视着哈利，伸出一只枯干的鹰爪般的手给他握。 对对，我当然知道你是谁。纳威对你评价很高。 谢谢。 哈利和他握了握手。纳威没有看哈利，只盯着自己的脚，脸上越来越紫。 你们两个显然是维斯莱家的。 隆巴顿夫人高贵地把手伸给了罗恩和金妮。 对，我认识你们的父母，当然不大熟，是好人，好人。你一定是赫敏·格兰杰吧？ 赫敏听隆巴顿夫人叫出自己的名字，似乎吃了一惊，但也和他握了握手。 对，纳威跟我说起过你，帮他度过了一些难关，是不是？他是个好孩子。 他用严厉审视的眼光沿着尖鼻子向下瞅着纳威。 但没有他爸爸的才气，我不得不说。 他把头朝里边那两张床一点，帽子上的秃鹫吓人地抖动起来。 怎么？ 罗恩惊奇地问。哈利想踩他的脚，但穿着牛仔裤做这种动作比穿袍子要显眼得多。 那边是你爸爸吗，纳威？ 什么？ 隆巴顿夫人厉声问。 你没跟朋友说过你父母的事吗，纳威？ 纳威深深吸了口气，抬头看着天花板，摇了摇头。哈利不记得他为哪个人这么难受过，可是他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帮纳威解围。 哼，这不是什么羞耻的事。 隆巴顿夫人生气地说。 你应该感到自豪，纳威，自豪。他们牺牲了健康和理智，不是为了让唯一的儿子以他们为耻的。 我没觉得羞耻。 纳威无力地说，还是不看哈利等人。罗恩踮着脚往那两张床上看。 你不羞耻的样子可有些奇怪。 隆巴顿夫人说。 我儿子和儿媳被神秘人的手下折磨疯了。 他高傲地转向哈利、罗恩、赫敏和金妮说。赫敏和金妮都捂住了嘴巴。罗恩不再伸着脖子去看纳威的父母，显得十分羞愧。 他们是奥罗，在魔法界很受尊敬。 隆巴顿夫人继续说。 天分很高，他们两个。我。哎，爱丽丝，什么事？ 纳威的母亲穿着睡衣缓缓走来，她已不再有穆迪那张凤凰社最早成员合影上的那样圆润快乐的脸庞。她的脸现在消瘦而憔悴，眼睛特别大，头发已经白了，凌乱而枯干。她似乎不想说话，或是不能说，但她怯怯地朝纳威比划着，手里捏着什么东西。 又一个。 隆巴顿夫人有点疲倦地说。 很好，爱丽丝，很好。纳威，拿着吧，管它是什么。 纳威已经伸出手来，他母亲丢给他一张吹爆超级泡泡糖的包装纸。 很好，亲爱的。 纳威的奶奶拍着他的肩膀，装出高兴的样子。 纳维轻声说。 谢谢妈妈。 他母亲蹒跚地走了回去，一边哼着歌曲。纳维挑战地看着大家，好像准备接受他们的嘲笑，但哈利觉得他从没遇到过比这更不好笑的事。 好吧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唉， 龙巴顿夫人叹息着说，一边戴上长长的绿手套。 很高兴见到你们大家。纳维，把那张糖纸扔到垃圾箱里，他给你的都够贴满你的卧室了吧。 但祖孙二人离开时，哈利相信他看到纳威把糖纸塞进了口袋里。门关上了。 我一直不知道。 赫敏眼泪汪汪地说。 我也不知道。 罗恩声音嘶哑。 我也是。 金妮小声说。他们都看着哈利。 我知道。 他难过地说。 邓布利多跟我讲过。但我保证过不说出去。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就是为这事见阿兹卡班的。他对纳威的父母用了钻心咒，害得他们发了疯。 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干的？ 赫敏惊恐地说。 就是克里切窝里的照片上那个女人。 长时间的沉默，然后是洛哈特气愤的声音。 喂，我的脸皮子可不是白练的，知道吧？